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有请中国雪车运动员甄恒，请他给我们介绍雪车运动的比赛场地。其中咱们北京冬奥会雪车雪橇赛道就宛若一条游龙，飞腾于山脊之上。 大家好，我是雪车运动员甄恒。雪车场地不同赛道要求运动员掌握不同距离的启动和滑行路线。全世界雪车赛道共有17条赛道，其中德国占有4条，加拿大、美国各占有2条，奥地利、法国、日本、韩国、拉脱维亚、挪威、瑞士、意大利各占有1条。目前北京的第17条赛道已经建设完成，平均长度为1378.1米，道宽1.3至1.5米，全程设14至20个弯道，弯道包括360度全旋弯道，弯道部分的半径必须在20米以上。北京冬奥会比赛场地在延庆赛区进行，雪车比赛所用赛道与雪橇钢架雪车相同，并与钢架雪车共有一个起点，赛道长1200米至1650米，落差在100米至150米之间，平均倾斜度为8%至15%，曲线半径至少在20米以上。北京赛道的特点，赛道长度达到了1.9公里，共有16个弯道，其中这条赛道最具特色的就是第11个弯道，360度回旋弯道。这条赛道从远处看就像一条游龙飞腾于山脊之上。国家雪车雪橇中心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南区中部，赛道垂直落差127米，赛道长度1935米，设置16个弯道，5个赛道出发区，总观众席7500位。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感谢您的收听。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明了地为我们介绍冬奥知识。也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商务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